去的年风干泪痕。 若是回忆不能再相认，就让情分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天真无邪的于思淼。 哎呀，怎么就天真无邪了呢？从哪儿看出天真无邪了呢？ 因为我从跟你一见面，你跟我说你1.8米，我就信了。 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哈，就是有的时候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很聪明，但回过头一想，当时真的有点太天真了。 真的就是跟你不熟的时候，你说你1.8米，我信了。后来就是经过咱们搭档那么长时间，我就总是发现咱俩就差不多高。 你脑子也够慢的，都这么长时间了，这身高这问题，我一般出去还真这么说。 嗯， 然后一般人家问我多高啊？ 1.8米。 不是。差10公分，1.83米， 挺高的了。 对，也可以了。 嗯，可以可以。 那个年代，那个、你得想，那个年代我们才吃什么呀？ 标准个。 小时候吃点虾，炖点大骨子汤，喝点牛奶。 都长哪去了呢？ 就是骨粉吃的。哎，对，有时候小时候就会天真无邪一下哈。今天来聊的话题，哪些经历就让您觉得，哎呀，当初真的是太天真了， 太天真了， 怎么会这么天真呢？ 就信了呢。 小时候我就相信。我这学就是这学期虽然考不好，下学期经过我努力的学习，一定会成绩非常的棒。 嗯，我相信的东西。 后来都不上学了，还信呢？已经没学上，我相信下学期。 怎么会没学上呢？ 就是毕业了吗？毕业了，人家都考研了，我就相信我还能考上研。 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梦想，你说我有一天一定会当一个大老板，成功人士， 当一个歌手。 演员， 对， 我当时是家里人跟我说 啊， 小孩不能吃鱼子，吃鱼子的话会数学不好，我就信了。结果一直没敢吃鱼子，然后数学也一直不好。 小时候还好像不让吃那个，就是炖鸡肉里边那个鸡蛋 啊，那怎么了？ 不知道，就是一直不让吃。 语文不好， 不让吃鱼啊，不让吃鸡冠子，鸡头上面鸡冠子。 哦，我们 说吃了之后怕领导。 哦，是这样，我们那是说不能吃鸡头，如果吃鸡头的话，结婚那天会下雨。 不是都说风调雨顺吗？原来我们生活当中有这么多太天真了呀！ 当时就那么天真就信了呢，哎。 而且家里边是不是一直说你还挺好看的？你一直信到现在了？ 一直说我是瓜子脸。 对，他们没跟你说是西瓜子脸吗？ 没有说清楚。 今天来说的话题，哪些经历让您觉得自己当初啊太天真了？ 嗯，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美国人在中国卖这个包萨啊，这包子皮儿里边装披萨馅儿。外媒称呢，把中国和意大利的两种人气美食结合在一块儿，您会想到什么呢？会得到什么呢？答案就是包萨啊。 感觉还挺帅的，这名包子啊， 像一个人的名字。 对，咱们来看看，据路透社的报道呢，那把包子馅儿换成奶酪、西红柿等披萨配料的创意，是美国咨询师亚历克斯·克里与客户呢在中国南方办事儿的时候想到的。我们当时也说了，说也许啊，可以把这个包子和更传统的美国这个食品啊，比如说汉堡包之类的这个东西呢结合起来，然后呢就有人来了一句说这个披萨包子，我就说是包萨啊。克里呢对英国路透社这个记者也是说到了，说后来呢我们啊这个越来越觉得，哎，也许可以真的考虑考虑这件事儿。回到美国之后呢，克里也是尝试了各种配方，他后来呢辞掉了工作，于是2016年的时候搬到了中国，在北京的一家商场的地下一层真的开了这么一家店铺。 来看这个包萨，其实口味还挺多的，现在是有四种啊， 嗯， 比如说意式、玛格丽特，还有肉食挚爱，还有 BBQ 烤鸡，第四种呢是辣味夏威夷。那两个包子的价格呢是20元人民币。那么他也是说呢，最近在北京一次推广活动上品尝了一个包萨，他说呢自己很喜欢把辣味儿跟软黏的奶酪结合起来的感觉。他说呢，这是我第一次吃这样的包子，我觉得还不赖。那么但是售卖传统包子的人就不这么认为了，那包子店老板就说了，我觉得包萨在中国是火不起来的。 嗯，估计这得看这个大家的口味了。 我听说过一个故事，好像是反过来的，就说意大利人来到中国学包子没学会，回去就拍成了一个披萨饼。 哦，不知道。 就说披萨的来源其实是灵感是来自于中国嘛，就他们学包那个包子，后来捏褶的那个部分他没学会。 都不用这个学包子， 嗯， 吃咱们这糊饼不就跟那是一个道理吗？只是没有芝士什么的。 哦，糊饼。 嗯。 还有一些什么土豆饼啊？ 啊，对，不是，其实都是这样嘛。但土豆饼好像是把这土豆揉在面里，那糊饼呢，其实就是韭菜鸡蛋的披萨嘛。 对，咱们这随便来一个什么擦丝儿的什么小饼小糊饼就能秒杀披萨。 反正就是 工艺都很高超， 够他们学一阵儿的。 还包萨？ 哎呀，太天真了。不过我觉得其实这包萨也挺有创意的哈。头两顿吃肯定没问题，但能火起来火不起来得看他们创新了。 我想想看，吃一个包萨的话应该可以顶两顿饭的热量， 而且还有 外面又是皮儿里面又是芝士。 对，还有一种这个问题就是你看吃披萨的时候你能看见外边，哎呦，这个油光瓦亮，那个小火腿呀、大菠萝呀，然后芝士，哎，你就觉得很舒服。但是在包子里边烤你显摆不出来，对吧？必须掰开了一拉丝儿，你看。 哎，想象中还是觉得有点奇怪。 对，不知道怎么样，哪天去尝尝啊。 嗯， 再来看看，厉害了，5岁的小萝莉领跳广场舞秒杀大爷大妈。每天晚上的7点半啊，在重庆的一个这国际广场上啊，动感的音乐下啊，上百人踩着节拍舞动。人群的前方的站台上呢，有位这个领舞者格外的引人注目。和其他的领舞者不同啊，这名这个领舞者呢还在上幼儿园呢，他叫静静，只有5岁半，但是呢他现在已经有上百的粉丝了。很多人呢以为这个静静是我女儿啊，其实呢她是我干女儿。我们呢是因为广场舞认识的啊。这支百人的舞蹈队呢，这个主领舞者啊洪双双说到了，因为广场舞呢成就了他和静静的一段缘分，也让静静呢成为了这一片小区人们的开心小天使。 嗯，淘气的小静静呢显得是十分可爱。静静的全名叫做黛兰静怡。 哎 呀，真的是， 你看现在的孩子们这起的名字啊。 嗯，在幼儿园上大班，那别看静静小啊，上台之后一点也不怯场，不仅放得开，那几十首歌曲的舞蹈动作全部都能够记住。那静静的粉丝袁先生也是告诉记者，他就在广场旁边开店啊，每天都来看静静领舞。那从去年到现在，只要是舞蹈队在跳，那静静呢每天都会来，一天也没有落过。 嗯， 静静的母亲肖薇说，静静呢是从去年的9月份开始跳广场舞的，当时也没有满5岁，刚学2个月呢就上台领舞了。到现在呢也不过是半年的时间，那从9月份开始呢，只要家里没有特殊情况，他每天必到，即使是下雨天他也会在家里跟着音乐练习。 哎，你看看就特别的认真哈， 是真的喜欢舞蹈。 对， 嗯， 这是不是就应该给咱们报一个什么舞蹈班，就别在这广场上跳舞了。 舞蹈班可能也报着呢。 哦， 没事去广场上练 一 练 练 一 练练一练、 嗯、 跟着这个动感的节奏啊。 是 啊，苍梦的天涯是我的爱呀。 嘿， 对，就跟着这种节奏要跳一跳。 嗯， 再来看看拉丁小胖登上了美国节目啊，外国的网友呢也是赞其，哎呀，自信可爱，还记得。记不记得了拥有魔性舞姿和励志故事的拉丁小胖吗？他最近呢也是受邀参加了美国啊一档电视节目。去年呢这位10岁的网红啊小胖何雄飞不仅是在中国爆红，还吸引了外媒的关注。那他出现了在了这个美国的小小达人秀的第二季的舞台当中，面对这个陌生的舞台呢也不会说英文啊，小胖倒是一点也不怯场。还开玩笑说自己不小心就红了啊！主持人呢也问他说有没有艺名的时候，他超级自信的跳起来说我是拉丁小胖啊！主持人这个震惊的小眼神啊，可能是怀疑自己的问题被翻译错了。弄懂之后，两人愉快的鼓掌拥抱。小胖呢还借机向观众卖萌，既然来了啊，当然要表演一段了。什么叫这个浑身是戏啊？应该是小胖就这样了。可能除了亚洲小舞王就是谢飞机啊，可能。就只有拉丁小胖了。 嗯，那么该广播公司的一位主持人也是告诉记者，他们在网上看到拉丁小胖的故事之后呢，认为小胖不只是搞笑，还十分的励志。他们也是希望小胖能到美国洛杉矶去录制节目，成为继催眠女孩韩佳莹之后第二个登上该节目的中国孩子。嗯，我觉得这个， 嗯， 我在想，拉丁小胖他们能够理解是什么意思吗？就这四个字，如果是他的艺名的话。 就所以说就需要人解释一下嘛。一开始他也没弄懂，他以为是问，就是他理解错了，翻译错了问题嘛。 其实也是真的，如果是一个浑身是戏的小孩说自己叫做拉丁小胖的时候， 嗯，对， 然后语言又不通，确实是有点震惊。 本来其实自己这个普通话这个就标准音还不太准， 有可能 对吧？就是特别可爱的样子嘛。其实孩子就是这样，就那种可爱天真的劲儿，才能吸引每位观众。 是的， 对吧？ 嗯， 今天来和大家来聊的话题也是说说这跟天真有关的事儿啊，就是当初，哎呀，经历那些经历，让你觉得自己简直是太天真了。 是的， 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一首歌，王力宏的《心跳》。 喜欢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 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也总在等待着你回来。一人留恋，人就散游，角角落远远的，或许守不到，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着，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哎， 啊，好听吗？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三人游》。 是的， 这里是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吧，哪些经历让您觉得，哎呦，当年自己实在太天真了啊？也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嗯，其实说起有这样的经历，应该很多朋友都会有， 每个人都有 体验，对 对。就是可能会过那么几年，你会发现一件事儿；过那么几年，发现一件事儿。后来你就发现，以前就是一个天真的你， 嗯， 天真的自己。 对， 咱们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彭婉玲他说啊，以为再睡五分钟我就能起床呢。 这个大家每天都会纠结。 哎，你有这种习惯吗？就是闹钟会上好多，五分、五分、五分再五分。 我是觉得不用上那么多，你只要不把它摁了，它过那么几分钟又会提醒你啊。 啊，就是一直让他想着，想过让他，那你什么时候起来算算个头啊？ 所以就是哪遍能把我震醒就哪遍呗。 所以有时候早间节目等不着你。 对，一般都是后半段出现。 不是，我是觉得这样，就那这样没有一个节点，我一般都心里算着，想到第三遍的时候是必须起的那个时间，想到第二遍的时候今天就有功夫吃早饭了，想到第一遍的时候今天就能溜达着去了。 哦， 你看看。每天都第三遍才起， 然后就每天起来等那个闹钟响，是因为想溜达着来又想吃饭。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1997，他说呢，以为大学会有电视剧般丰富多彩的生活。 嗯， 这个我曾经也会这样认为。 然后呢？ 然后就觉得很普通啊。因为 还好吧， 因为当时就上高中的时候，很累嘛，尤其高三。 啊，对对对对对对，这倒是。 就家里人也会安慰你， 哎， 也会看很多什么电影电视剧啊，说一上大学，哎呀，这大学生的生活。 对对对，就应该是这样了。 又有图书馆，又有好朋友， 又有自习室， 有可能又有男朋友， 还有女朋友， 然后就一块跑跑步啊，打打球啊。 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 嗯， 还是这个沉浸在学习当中了。来看看这个青头啊，青头他说了，每周带书回家，以为自己会复习。 嗯，这个我当时是每天下了晚自习都要带书回家，以为自己还会复习。 我也是这样啊。 嗯， 真的。 后来你会发现，好学生其实都不带书回家， 对， 效率很高。 对， 嗯， 他们就买了两套书，家里一套，这个学校一套。 哪有这么有心机的？当时都是孩子嘛。 嗯，还有这老人他说了，说以为32G真的就够用呢。哎，这还真是，当年要有个什么8G 的手机，那就了不得了。 嗯， 你记得最早那个128兆还是多少兆，什么64兆的那个小卡片，塞在手机里边还能用一阵儿呢。 哦，那个是读卡器，哎，不是， 对，就是插卡的那种手机呢，还是插卡的那种。 哎，可以拔出来，然后 哎拔出来， 跟 U 盘一样， 哎，对，搁 U 盘里边，然后能传到电脑里边。 哎，好厉害、啊！当时 是不是那128就那就觉得特别够用了？128兆，现在。你看，64G、32G、128，不是128G 都不太够用了。 嗯 啊，那时候就买，哎呦，了不得了！我这可32的，我这个现在你拿出我这可32的啊， 好多呀，感觉。小玉酱说买衣服、买衣服啊，总以为自己能够穿出模特的感觉。 嗯，总是穿出人家买家秀的感觉。 超强买家秀 啊，还有这个 说一样的啊，这 LB 他说说这个买16G 的手机，你能体会每次用完软件都清理缓存的痛苦吗？嗯，每次都得删。 其实刚刚说到那个就是用读卡器的手机，我还真是有点怀念，觉得挺方便的。 谁说我特别怀念当初那个就是黄屏的那机器？ 绿屏， 有绿屏，有黄屏，还有那黑白屏都不一样。但我觉得当时就是有一个黑白屏就已经非常高端了，就看起来很就非常时尚，时尚小达人， 时尚时尚最时尚， 对，最时尚，我说滑板鞋啊，那个，然后呢，黄屏那点儿，后来用就稍微觉得有点老年机那意思了，因为人家都用这彩屏了， 嗯， 但那种机器真好用。 可是我觉得就是后期出现的彩屏，我怎么总觉得它质量没有黑白屏的那么过硬呢？ 对，而不光不过硬，而且你其实，嗨，我觉得需要这么一个阶段。那时候你想照那照片，正好特巧，昨天晚上我就翻到一张啊，很多年前用那个诺基亚照的照片，现在一看，哇，当年这是做了什么？这个模化了，模糊的全是，就你就感觉 像素太低了， 对，根本看不清这个五官。 嗯， 但那时候就是感觉，哎呦，你这手机还挺清楚的呢，还得出现。你看我这个像素多少多少的， 嗯，还 是，对吧？ 是 不是这样？然后你想，它有彩屏之后，就慢慢出现什么照相功能啦、玩游戏功能、上网功能，慢慢就出现了。 嗯， 但那时候天真的就觉得自己买一个转盖手机，我就已经这辈子不用换手机了。 哎，还真是，那个时候还出现什么横屏，可以横过来， 横屏、转屏，就那转屏那感觉太帅了。 对， 咔咔这么一转，就尤其是刘德华演了一部片，用完这手机之后，那风靡全球啊，开始咔咔就这么转屏， 对， 特别帅。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部翻盖手机，然后我每次打完电话，啪， 就 挂电话扣上的那一瞬间。 接电话的时候，那千万不能拿手翻， 拿下巴。 不，一定是在一个某 脸上， 脸上就有点就是不那么帅了，就在身上某个地唰这么一下就。特别飒，一下就接到，哎，这种感觉， 牛仔裤都快磨坏了。 哎呀，太厉害了啊！ 来看， 木耳这个山漠，这是你说的，这人家就是让你说，非要让你说， 谁说非要让我说了？那我可就说了， 说吧，实在张不开嘴。 我是怕大家还没吃早饭，我往下再看一位朋友啊，嫁蛋说以为 你就不给人说了，我都把名字都念出来了。 那你来说吧， 就形容一下吧。他就觉得每次这个方便完了自己都会瘦，但是不是这样还真不知道。 每次吃完方便面以后都会瘦？ 不是吃，是方便。不是吃方便面，是方便面。方便之后啊，就是洗手间嘛，之后就都觉得自己会瘦。哎，不，我还真有周围这么人，就是好多这朋友这么说，就好像这啊，方便完之后一上秤，哎，瘦点。 那可能是好几天没吃方便面了。 这跟吃方便面有什么关系啊？对，来看看这个周吴，他说了，这个以为每天跟我聊天就有意思了。 啊、 哦、啊，不是吗？ 只是想跟你聊一聊。 也有可能吗？ 嗯 啊，还有像这个反过来的，贾蛋他说了，以为删了他，我就可以忘了他。 嗯，给我想起了，就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就作家写的一个挺有意思的一句话 啊， 就说他一个好朋友就是老跟人老陪人每天聊天嘛 啊， 一个女孩一直暗恋一个歌手， 嗯， 然后他就说，有一天这女闺蜜就问他呀，这闺蜜就问他，你说我现在跟他。算是什么关系呢？ 啊，什么关系呢？ 于是他就推门，说：“你看到天上一轮圆圆的明月了没有？像不像一个备胎？” 啊，对，不过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愚人节呀，还真有不少朋友，就是啊，表白成功或不成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习惯在这个愚人节表白。 我以为是真的是开玩笑。 真的是表白，也有真的开玩笑的。这段话题咱们留到下半时段说 啊。 今天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那时候觉得自己太天真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有风， 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金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今天聊聊的话题，说说哎呀，哪些经历让你觉得自己当初那是太天真了。 刚刚好多朋友都说到了 啊， 你是要继续一个什么话题来的？ 说那个就是 愚人节表白。 愚人节表白， 嗯， 就真的有好多人就成功了，就两个人之间有点意思。哎，我那个， 你说跟我表白的那些人会不会有几个是认真的？ 有吗？ 没有。 你不是换手机号了吗？ 你别安慰我了。 能听出来是吧？哎，怎么也没人跟我表白，真是最要没人跟我表白啊，怎么回事啊？ 玩笑都懒得跟你开，好歹有人跟我开开玩笑。 不是怕跟我认真了，怕我认真了。 哦，怕伤害你。 对，因为真的我就经历了身边这么一件事儿，一个女孩喜欢一个这个男孩好长时间了， 嗯， 跟表白。我喜欢你，你就这么直接，你看这么直接了。 嗯， 然后呢，那男孩说我也喜欢你。 嗯， 女孩一下就疯了，哎呦，太好了，我喜欢你好久了。但是后来一想，哦，今天是4月1号， 愚人节， 我真的是认真的。 嗯， 男孩我也是认真的，啊，就特别开心，问了三遍说到底是不是认真的。这女孩一直说自己认真的，男孩呢我也认真的。 那最后呢？我特别关心结果。 第二天，那男孩说：“昨天不是愚人节吗？ 啊， 就配合你一下。我不知道你是真认真的。” 然后呢？ 就没有然后。然后女孩就受不了了吗？肯定是受刺激了吧？ 女孩说：“我们不再是朋友了。 ”不知道到底后来怎么样了。 然后哭着啪啪的走了。 反正是投入了我的怀里。我说没事儿，这是以后这好男友的事。没有，就真的是这样。 你真是太天真了。 对，然后呢，就是我还有那种就是表白真成功了的， 嗯， 就是俩一说，哎，一拍即合，真是觉得哎呦挺好，年轻人生活真好。 嗯， 我觉得一般都是那个时候就彼此心里都有点儿、有点萌动了，是不是啊、只是需要戳破那层窗户纸。 那你说第一个怎么没戳破？人不都说什么女追男隔层纱吗？ 太突然了吧，之前得铺垫铺垫。你比如说人家成功的那个从3月1号就开始铺垫，一直铺垫到4月1号，所以就一拍即合。 从去年4月2号开始铺垫的，铺垫到今年4月1号终于说出了口啊。 对对对， 哎，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哪些经历让您觉得自己真的太天真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我们来看看老人被告知得癌症了啊！15年前的一位英国的老爷子被医生下了死亡通知，说他只剩下3个月能活了。于是呢，他就开始挥霍自己的积蓄，买车、买模型、买锦鲤啊！不料转眼15年过去了，钱花完了。人却没事儿啊！这个老爷子呢，今年是48岁，在02年的时候，老爷子是收到了一个噩耗，医生呢确诊他已经是肺癌晚期了，没几天可活了。老爷子也特别震惊，问医生呢自己到底活还能多久？然后医生就告诉他了，可能还剩下3个月的时间吧，让他好好珍惜。老爷子百感交集啊，虽然是没有显这个明显感到不舒服，但是呢，医生都这么说的，老爷子也是决定放纵一把。他以前是个非常这个小心谨慎的人，但是呢，想到自己这个生命已经快结束了，于是变得无所顾忌。 于是他拿出了自己辛苦攒的5万英镑， 哎， 拿出了2万买了一辆奔驰，起了一个名叫做癌症车，同时呢，也给自己的老伴儿买了一辆车。那么他还花了3650英镑买了7条锦鲤，那剩下的钱呢用来买了一堆的汽车模型，总之就是之前没舍得买的这次全部都给买了。结果呢3个月过去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然没事。那第6个月的时候呢，他因为胸口疼痛和呼吸紧张被送到医院，仔细检查之后呢，医生就表示老爷子的病情恶化速度放慢了，有可能会治得好。那直到现在已经15年过去了，那他的肺癌虽然还没有治好，但是依旧是开朗的活着。他就告诫大家，医生不一定每次都是对的，所以一定不要轻易放弃，放纵自己剁手买买买。 特别可爱的一个这个老爷爷哈。你就会发现好像是这样，就是当你可能顾忌太多的时候哈，就是总跟自己过不去，总跟自己较劲，但反而放下好多东西之后，你看人家就一辈子积蓄， 是、 就我就花了它，怎么样？我就以前不舍得买的，以前可能天天就像我是天天看汽车这个网站，天天看，哎呦这车又出来了，这车不错，那车又好的，不舍得买。人家就看我就直接买了，心情一好，心情好了，可能哎百病全无了， 对病情也有好处，对对 对，是不是？所以说还是让自己放松下来，快乐起来哈。 是、 这是一特别好的例子，咱们继续来往下看啊。着凉感冒，喝碗姜片苏叶饮，春姑娘的脸是说变就变。不少人呢被猝不及防的温差打倒了，受寒感冒不妨喝杯姜片苏叶饮啊，取两片这个生姜放入杯子当中，用5升的开水冲泡，几分钟之后放入一片苏子叶，然后呢盖严杯盖，再浸泡15分钟即可饮用。这道茶呢有疏散风寒、缓解头痛的功效，对风寒感冒效果非常好。 大家可以记得啊， 哎， 是 姜片和苏子叶。 对对对，哎，其实刚刚说到这个春姑娘的脸说变就变，我忽然脑洞大开，我就在想，你说为什么大家就是把这个四季呀、就形容的那么贴切？比如春姑娘，比如冬爷爷， 哎， 还有 谁形容冬爷爷了？我怎么不知道这么形容啊？ 那你说冬天怎么形容？ 冬天就冷啊。 是吗？ 哪有爷爷的事儿啊？ 那为什么会？ 春姑娘确实有，就经常会说春姑娘来了，该穿秋裤。 我记得有， 不是该脱秋裤了吗？ 有冬爷爷呀。 是吗？秋天的是谁啊？ 春夏。 你先告诉我秋天什么？秋阿姨。 秋姑姑。夏天你说？ 夏天像一个小伙子。 夏小伙。 夏哥哥不行吗？ 夏哥哥 啊， 夏帅哥。那你说秋天？ 秋天是阿姨吗？ 秋阿姨。 秋阿姨吗？ 感觉是一个特别漂亮的阿姨。 除了春天，你说是春姑娘，大家常用以外，就可能好像还真 就是东爷爷，有东爷爷。 行，有， 真是。 你家隔壁不是东爷爷吗？楼上是邱阿姨，楼下是夏哥哥。哎，来看继续。 嗯，来继续看资讯啊，来看爱喝咖啡的人身体不会太差。哎，要记住是纯咖啡啊， 哎， 不是加任何什么什么三合一那种的。 嗯。 首先呢，它是能够降低原发性肝病的风险，还有呢，可以保护心血管，再就是还可以增强记忆力，防止这个认知能力下降。另外呢，纯咖啡还可以预防糖尿病，有助长寿。研究发现呢，坚持喝咖啡的人死亡率会更低。 所以说要提醒自己，在这个清晨的时候，这个时段可以自己弄杯咖啡喝。 记住是纯 咖啡。纯 咖 啡， 黑咖啡 啊。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来看看到体检报告啊，这个拿到体检报告的时候呢，你应该注意哪些呢？第一个，体检结果没有异常，不代表身体没有问题。就是说，有些人可能，尤其我还真见过这样的，比如身体比较这个肥胖一点的啊，拿到，哎，你看我连三高都没有，我还可以继续吃，继续喝，吃什么垃圾食品啊，喝啤酒啊，这对身体特别不好的，全都继续。但是您看，其实并不是说体检结果没有异常就不代表身体没有问题了。大部分体检指标设定的是根据疾病标准，而非健康标准，也就是说，代表您现在没有疾病，而不代表您现在健康，对吧？所以说要注意了。第二个，指标数据啊，与参考数值略有偏差的不必太紧张，短期内注意及时复查。也就是说稍微有点偏差，比如偏高了偏低了，谁都会这个在体检报告上有那么一个上升符号下降符号啊，别太紧张，去复查一下， 对， 哎，再确认一下。第三个呢，关注体检报告当中的临界值，虽没到致病的程度，但是已经处于健康的边缘了，一定要注意。还是其实第一个，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疾病的标准，而非健康标准。第四个，重视报告中的体检建议。 对，比如说建议半年再复查一次呀，或者有的项目建议你多长时间再去看一下。 哎，对，对，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来看看那个网友呢，也是拍到了一只海星啊，可能呢遇到了一些重大的人生挫折，整只海星看起来非常的沧桑，很疲惫，就看起来就像一个很没落的人，工作爱情都失败了， 而且是 坐在那个街角 水族馆的那个， 太逗，就像坐，而且他这个位置啊，就他坐在这个海， 就像一个墙角 啊，就像一墙角，就像一个某酒吧的墙角，你就感觉想给他送瓶啤酒什么，听听他的故事，怎么了，哥们儿，没事吧？喝点酒吧，都在酒里了， 送给你了， 对，特别好玩。 这一般是酒吧老板喜欢送人啤酒。 就不是，就感觉他这种样子啊，你就特别想送啤酒。 这个时候我给你煮个面吧之类的， 煮个海星面给你吃。我们说的这是一只大海星啊，不是一个人，但是这感觉特别像一个没落的人在那坐着，受到挫折了。 挺有意思。再来看看也是有关海鲜的故事。来看一位渔民捞海螺，想当个午饭啊，意外发现了稀有的大珍珠。海里呢捞出一个常见的大海螺，准备要当午饭吃，谁知道里面竟藏着一颗圆滚滚的大珍珠。那福建泉州市的一位渔民老张，上辈子肯定是救过海螺姑娘了。专家说了，这么圆润的天然珍珠真的是比较少见。那昨天上午呢，这位姓张的渔民呢，就在近海撒下一落网，那么捞出了一个海螺，3斤多，他就觉得正好午餐可以拿来下饭。 你看看， 谁知道一切开螺肉，发现了直径2厘米的珍珠，圆溜溜、黄灿灿啊，还是黄珍珠。他说特别的漂亮啊，足足有15.6克重。那么老张捞出来的宝贝其实是咱们餐桌上常见的螺，叫做椰子螺。他说从小捕鱼捕到大，我自己都是第一次看到这种螺里面有珍珠。他说螺肉后来都没有吃，还放着呢。 我真是，哎呀，珍珠都取出来，那螺肉放那干嘛使啊？基本上啊，就是，哎呀，这螺肉应该还是不错的，尤其刚打出来那种。 是啊， 你没听过那故事吗？就是说这个，男孩问女孩，哎，你喜欢什么动物？我喜欢鲸。 就是鲸鱼。 鲸鱼， 嗯， 为什么喜欢鲸啊？我下辈子要当一鲸。就很多这人不是，比如说你喜欢哪个动物，下辈子当个狗什么的，对吧？喜欢小狗，特可爱。不喜欢鲸，为什么要当鲸呢？因为能吃好多海鲜。 也可以当鲨鱼。哦，不要，鲨鱼可能的口味重一点。 对对对对，今天就、嗯、啊，这么一喝水就哇，各种海鲜就进来了。 我倒听 你讲那虾皮、海带就全哗，对不对？海米， 而且也都能消化。 对啊，哇，这一口就全是海鲜，多鲜灵、 哦！哎，这个想法真的很不错哎。嗯， 哎，好吧，今天和大家来一块儿，你不觉得很天真吗？ 很天真。 今天来聊 的 话题啊、对，说说哪些经历让您觉得，哎呦，我真是太天真了？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这是来自李健的一首《沧海》，什么州？ 沧州，青州。 沧 海当中， 沧海青中啊， 感觉就听这个歌啊， 嗯， 你就感觉好像 听进去了，要不然怎么歌名都记不住了呢？哎呦，不是，必须得跟大家说，其实刚才我俩一直在聊这李健，说真的，唱歌特别好听，然后说这连歌名都记不住了， 对， 确实很好听，确实很好听。 你不觉得就在一个这样的沧海青中上面，然后？ 嗯， 划着小船，然后就能捞上来一个田螺，里面就有一颗 珍珠。对，今天来聊的话题，说说哪些经历让你觉得哎呦特别的天真，太天真了。当初 是 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接下来看朋友们都在说什么 啊？ 过来我抱抱说， 嗯， 高中的时候天天听老师说，上了大学就解放了。 嗯，后来呢？ 后来就肯定也就没有呗。 后来说工作就解放了。 嗯，后来说对 对， 其实是小的时候就家长老这么说，你等你上高中我就不管你了。 对对对对， 等你上大学我 就不干涉你。上大学，哎， 你 就自己，我你愿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呢？ 对， 嗯，后来发现都对， 到现在都在管着。 还有段卓君他也说了。玩狼人杀的时候，哎呀，一个比一个真诚，发的誓比一个比一个真，结果出来都是狼的时候， 嗯，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太多套路了。 其实确实这样，就玩这种游戏，你就会发现身边心机比较重的朋友，或者是 对 特别善于伪装的朋友， 就是你以为啊， 嗯， 你以为他平时其实不多言不多语一个孩子， 对对对对对， 然后在这个游戏当中，你也不会怀疑他说的让你觉得特别可惜，后来你发现太坏了，这个人少接触。 原来你就是我身边的明楼啊。 对 啊，算了， 明楼是谁啊？明长官， 明长官， 明长官， 师哥。 对，师哥。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 看出来你喜欢谁？ 一说正事的时候他就明长官， 嗯， 然后一剩两个人的时候师哥。我要问你个事情。 你这个兰花指是什么意思？ 他还没，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嘛。说的是这个电视剧《伪装者》里边的男主角哈， 嗯嗯， 就确实是好，身边好多人玩这种游戏，都我们那时候还不带发誓的呢，我们觉得发誓太没意思了。 嗯， 我发誓我肯定不是，然后呢，这发誓肯定不是，然后呢，我怎么能要是我怎么怎么样，那就没意思了。但是就是靠自己的语言，靠自己的表情能力。 我以为你刚刚要口吐鲜血，我发誓不是我，最后就是你。 对。 来看这位叫佳琪的朋友， 嗯， 嗯，这位朋友真的有点意思了。他说一直以为曹雪芹是女的，怎么可啊？也是，他可能看他的名字， 嗯， 有点女性化。 对，他是男的吗？ 写《红楼梦》的曹雪芹 啊？哦，那个曹雪芹啊， 啊，不是你们家楼上的曹大姐。 来看看扎个马尾辫啊，他说。说都说这个工商啊、师范啊这种这个男女比例巨大的学校，男生非常的吃香，找对象特别容易。于是高考后，我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男女比例3:7的大学。哎呀，好了，现在都快大三了，还是一个人呢，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 这么好的条件， 哎，还真是。你说这种就男女比例就是相差特别悬殊的，是不是特别容易找一点？找这个男朋友女朋友，不是，尤其找女朋友。 嗯， 我看了眼他头像，小伙长得还挺帅的。啊，哦，真的挺帅的。 那是一个明星。 哦，那是，嗨，我还说这小伙还挺帅的。 你们不要再骗吴叔叔了。他不知道你们的世界，以为这真的是你的头像。 对，我还以为这是谁啊？余文乐。不是，这是谁呀？ 是余文乐。 是余文乐吗？你说这明星，我认出来了。 哎，刚跟我们互动的是余文乐，好开心啊！来看，哎，这位朋友说， 嗯， 小的时候看电视，总以为就是有钱人家的女儿都很跋扈，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很多这个条件比较好的女孩都懂得很多，很知性、温柔，经历又很丰富，做事又很认真，选择又很理性。 这不重要，电视里边这个。 都好看， 都好看，又富又好看。其实有点脾气什么的，我们都能忍。关键现实当中你会发现， 嗯， 好像并不是那样。 也有好看的， 是吗？ 也有这种，就像刚刚那位朋友说的， 哎， 嗯， 有没有就是 有 要给我对给我介绍 一会儿说一会儿说。 行，来看看属于我的梦。他说，总以为父母赚钱特别容易，后来明白自己大错特错了。 嗯，就必须是得自己亲身。就是体会过 自己 工作了， 哎，对对对对对， 就知道不容易了 啊。 嗯 来看这位叫夏的朋友说， 嗯， 也是跟上大学有关的。他说，一直以为上大学就能找到男朋友， 嗯嗯，但后来发现不是， 哎，不是 啊，这事儿我觉得真的不是说有哪个节点说一定怎么怎么样就会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的。对吧？ 嗯， 没准怎么怎么样你就怎么怎么样了，应该是这样啊。 嗯、 黑小猫咪他说了，当你踏入社会的那一瞬间的时候，跟你上幼儿园是一样的， 啊， 都得站在门口哭吗？ 重新开始嘛，进入一新的环境啊。 哦、对对对对对。 嗯、还有这位叫李冠尔的朋友说， 啊， 稳住，我们能赢。就一般打球的时候吧。 哎，做什么的时候都会，就加油加油加油，你咱们一定能赢。这话其实怎么说呢？ 嗯。 这比赛一共就是两个选项， 嗯， 一个赢一个输，很正常，很正常。 所以他们就总是输嘛，一般说这句话的。 一般就是肯定能赢的都没有拉拉队 啊 啊。 落魄的段子手说，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练签名，怕以后当了明星之后字不好看，哎，然后就找人帮他设计签名。 对， 我在想他会不会想多了呢？ 我也练过。没想当明星，就总觉得以后我得练一手好，就签字的，当了领导啊什么的，给、哦、签个字得好看， 是是是，签个文件。 对，后来发现一直不会，就除了这个刷卡以外都不用签字。 也不会，每个月还是有那么几次机会要签个字的。 然后也没练出来，你发现？ 对，你的那个签名，我是当真认不出是谁啊。 对，就是要这种感觉嘛。你看人明星写字，哪个能认出的特别明显、哦 对对对对？ 都是这样。 对，我知道了，是因为咱们那个格子太小，你签不下。 对，我那名太大了。 一般那种签名都特别大。 我们一般都是走红地毯，然后在那背板上签。 哇，整版都是一个名字。 我是在那刷背板吗？你们在走红毯，我在 超一号大字体。 把那个刷子给我拿过来，蘸红漆。 就怕大家看不到你啊。 嗯 嗯。嗯，来看，哎，这位朋友说了，这个照镜子觉得自己还挺好看的，嗯，怎么就没对象呢？ 对， 嗯，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镜子会去骗人，尤其骗自己，不经常会有那种对比图片吗？就是自己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对吧？啊、嗯， 对， 对，然后呢，还有这个窦东昌发来了两张照片，以为自己瘦了就会很帅的，但确实帅了不少， 嗯， 相对来说。 按 他这底子来，按他这个感觉来想，还挺帅的。 所以就是 白了都， 不然就是 一个人吗？ 从自己的爱好上找一找问题，是不是 有什么 问题？一般这个吸引女孩子的可能是吉他呀， 不一定是二胡、 钢琴之类的。可能二胡就感觉稍稍有一些， 还真是，我还真没注意这个 产生距离感。 你哎，要说你还真是比较细致。就这张照片，我主要看这小伙子，确实啊，胖的时候呢是一张这个在教室自拍，瘦的时候呢是拿一二胡，我没看那二胡，哎，我看半天脸还挺帅的呀，后来敢拉一二胡，确实好像不是特别能吸引女孩。 对，还是换一个爱好，换一个爱好。 对对对对， 嗯， 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天真的事儿。 是 啊，天真点挺好。 对啊， 对吧？ 没什么不好的， 不用改、 嗯， 就一直这么相信着，慢慢就会自己越来越快乐。要不然自己都以为是真的了， 对呀、 啊，对吧？所以说不要就觉得什么多少记得不够用啊，什么帅的能找着什么，不用那些，就还是相信自己就对了，就这么傻傻的，天天可爱的，多好。 嗯，我反而觉得那个时候应该珍惜。 对， 嗯， 那时候就思想特别简单，生活特别快乐， 是、啊， 对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快乐吧。 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北京时间 九点整。